那么在之前的有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滚石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一张专辑《一起飞》当中的第一张 CD。 那么那张 CD 的主题呢叫做《梦想出发》。那么《一起飞》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两张 CD， 那么另外一张的主题呢叫做《热血超越》。那么和第一张专辑一样呢，《热血超越》当中也是收录了当年滚石唱片制作的公益歌曲，还有大量的经典老歌。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张《一起飞》当中的第二张 CD， 叫做《热血超越》。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依然是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可能呢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好奇哈，说这张专辑一共的两张 CD， 这第一张呢叫梦想出发，第二张叫什么热血超越，这哪个名字感觉听起来都跟一起飞没啥关系哈，那为什么最后专辑的名字就叫一起飞了呢？那么其实这个名字呢是根据同名歌曲而来，那么这首歌呢就收在热血超越，也就是第二张 CD 之中。而且呢这张 CD 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一首公益歌曲，那么是当初滚石唱片在512大地震发生之后创作的赈灾歌曲。那么其实呢在这样的很多这样的自然灾害啊和这样的不可抗力的问题发生之后呢，立刻制作这样的赈灾作品也是滚石唱片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吧。虽然说这些歌曲的公益性比较强，但是呢其中还是不乏很多成为经典的作品。一起来分享曹格等人一起来演唱的这一首《一起飞》。 选择放弃有多轻松， 我知道退后就没有伤痛， 所以我更懂当你决定向前走 要回首别回首， 你是为了信念而抬头挺胸， 你仿佛是的光荣， 所以呢 一起飞来自曹格等明星一起共同演唱的歌曲。除了这首歌之外呢，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公益歌曲，名字叫做《大地之歌》。不过呢，这首歌不是2008年创作的，这首歌呢最早收在1999年滚石唱片发行的合集《新台湾爱人》之中。那么歌曲的词曲呢，要提嘴，都是由李宗盛创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由莫文蔚、刘若英、周华健、任贤齐等众多滚石唱片歌手共同演唱的《大地之歌》。 让自己贪婪像个 lady， 但是老师说你看起来不怎么高级。 Don't tell me you are hungry, I really think you must be crazy， 连果冻的火鸟都把它吃下去。 当他想在枪声中逃离，当飞刀从舍林中绝迹，我能听见大地的叹息。 来吧洪水淹没那沙漠的麦穗地，来吧狂风把一切吹到海底，反正那里快要没有雨。 来吧冰雪告诉这世界你很生气，来吧烈火晒得奄奄一息，反正没有人会在意，反正没有人会在意。 你吃了老虎那个东西，还不如试试早睡早起，每天生活规律，我保证你会更有活力。 你不吃俗气，简直有点卑鄙，你花了好几十万买台新牛皮的沙发椅。 大象在枪声中掉地，飞鸟从山林中绝迹。 是什么多伟大的道理，只要你拿出良心关心关心地球而已。 你只要拿出一点点蛮力，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让所有生命好好延续。 你若是现在无视出点力，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让所有生命都被珍惜。 Come on now， 如果你没有钱也没有力，其实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大声唱这首歌曲。 大地之歌来自莫文蔚等等众多滚石唱片歌手共同演绎的作品。那么歌手呢，在制作专辑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准备的所有歌曲都收到自己的专辑之中，那么有些歌曲录音了制作了，但最终呢还是会被拿掉。那么在专辑《一起飞》当中呢，就有这么一首歌，是陈淑桦演唱的 Hello Taipei， 你好台北。那么这首歌呢由罗大佑创作，当年呢就是制作好了之后一直没发，那么这一次呢在制作《一起飞》的时候呢，就特别重新拿过来这首歌曲，也算是给喜欢陈淑桦的人呢一个惊喜吧。毕竟呢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了。一起来分享来自陈淑桦的这一首 Hello Taipei， Hello 你好台北。 晨光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好的，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殷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在2008年推出的专辑《一起飞》当中的第二张 CD， 梁静茹演唱的《纯真》这首歌呢，收在专辑《燕尾蝶》之中。因为那张专辑当中热门歌曲实在是太多了哈，比如说《接受》、宁夏、燕尾蝶等等，对不对？再加上这首歌呢本身又是一个翻唱歌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热度呢并不是太高，但其实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女生的情感呢会比较细腻，所以说呢也更适合去处理这样的歌曲。纯真来自梁静茹。 上，我想我们是朋友。如果有期待，我想最好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月亮绕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 纯真来自梁静茹，非常悠扬舒缓的一首乐曲，很适合中午的时光，是吧？苏慧伦演唱的 Happy Hours 快乐时光，这首歌呢有一定的年头了，最早发行在1999年，收在同名专辑 Happy Hours 快乐时光之中。这张专辑呢也是苏慧伦转型期的最后一张。那个时期呢，国内的音乐人逐渐接触到国外的音乐，所以说呢，很多音乐人为了迎合市场就做出了转变。那么当时呢，苏慧伦和制作人贾敏树合作了三张专辑，那么这三张的目的呢就是改变自己，改变风格，尝试呢把国外的流行元素融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来。所以说呢，后来这三张专辑呢就被称为变身三部曲。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的是苏慧伦的这一首 Happy Hours。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和刚刚我们分享的苏慧伦的 Happy Hours 快乐时光一样，都是发行在1999年，同时呢制作人也是贾敏树。这首你可以呢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当年比较火的一个广告歌曲。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倒是专辑当中的其他的歌曲成为了专辑当中最热门的曲目，比如说阴天，比如说爱情有什么道理，是吧？好了，因为这首你可以呢是收在这张专辑之中，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分享这首你可以，来自莫文蔚。可以，来自莫文蔚，听这个名字就非常励志哈。很多歌手的代表作呢，其实都是翻唱歌曲。过去呢，我们也专门在节目当中做过好几期这样的主题的节目。那就拿刘若英来说，她的《很爱很爱你》后来都是传唱度很高的作品。那么这两首歌呢，都是翻唱之作，而且呢，都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玉城千春和金城绫乃共同演唱的作品。其实呢2001年的时候，刘若英第三次翻唱了他们的歌，翻唱之后的歌曲呢叫做收获。不过呢这首歌跟前两首相比，它的知名度呢可能就没那么高了。收获这首歌呢当时被收在了刘若英的第一张精选集当中，那张专辑的名字呢也叫收获，一共包含了两首新歌和15首老歌，那么收获就是其中的新歌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够结成果。路一定要蜿蜒直到这个路口，才最适合再重逢。你的眼和我的手都比从前柔软许多，更懂面对，更懂紧握。受过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是收获。不曾错过，也就不能拥有更好的你，更好的一个我。去打开快乐感动，我的笑在你怀中都比从前暖得多，能够重来我感谢的 收获来自刘若英。在滚石唱片当中呢，有很多师徒关系，那么作为文艺女青年的代表呢，刘若英的师父也是一位文艺女青年，这个人就是张艾嘉。他们俩呢有着很相似的经历，都是出身名门，嗓音呢也都算不上是多么出众，但是呢都有教父级的音乐人为他们写歌。罗大佑呢把童年给了张艾嘉，李宗盛呢则给了爱的代价给刘若英。两个人后来呢也都是从演员出发，然后呢转型当导演。当年的张艾嘉要拍摄电影《少女小鱼》，正在物色女主角，后来呢就有人把刘若英推荐给了他。那么直到今天呢，他们俩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最近几年呢，张艾嘉执导的影片经常能够看到刘若英的身影，要么是担任主演，要么是献唱歌曲。那么在这张《一起飞》专辑当中呢，还收录了一首张艾嘉的歌，这首歌呢也是刘若英很喜欢的，并且呢经常在演唱会上翻唱的歌曲，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部的清醒和一只酒瓶，看月亮的时候不能戴着眼镜，在阳光之下不能流泪伤心。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狂乱的时候谁能拥抱我的空洞，绝望的时候与谁能挽救我的噩梦。 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觉得人与人的了解并不是必须。酒瓶装的也许是自己，也许自己才能创造奇迹。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只怕全世界同时都下雨。我站在全世界 张艾嘉，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爱你的俊说，你可以那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好听，还记得初中时候女同学借给我的磁带就是这张专辑，那时候呢歌词页里有一张长得跟爱因斯坦里样子的照片，我说怎么这么难看，但是现在呢觉得美多了。CC 说莫文蔚的专辑最喜欢的就是你可以，感觉算是一张神专了，虽然说很多歌呢不太流行，但是并不妨碍我对于他的喜爱。零度开水说了，去年参加活动我见到了张艾嘉，哎呀感叹他真的是老了，不过呢气场依旧还在，现场呢听他唱歌的感觉和20年前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更加有味道了。那么在华语歌坛之上呢，有很多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都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比如说呢，陈奕迅写过一首歌叫《浮夸》，是吧？很经典。其实呢，这首歌创作的初衷呢，是纪念哥哥张国荣的。再比如《一起飞》这张合集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很经典，凤飞飞的《追梦人》。这首歌呢，是纪念女作家三毛的。当年的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专门创作了这首歌曲，并且特别邀请凤飞飞来演唱，后来呢也意外地成为了热播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并且呢也在内地走红，持续走红，一直红到今天。一起来重温这首很经典的歌吧。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呢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